则是通身鬃毛，毛长发亮，马背皆备有金色马鞍，鞍前设环形把手。万贞儿握住太子的手，教他在马脖子上抚摸。林则欣用手牵住矮马的缰绳，对太子说： 臣可先牵住矮马，殿下城上走走如何？ 皇太子看了看万贞儿，万贞儿轻微地点了点头。于是马前林则欣持缰，这边万贞儿略蹲，把着太子左足尖放入矮马左侧马镫，让太子扶着自己肩头，足尖踏马镫，跨上马背。等太子坐稳，林则欣牵马缓缓前行，万贞儿则同刘永成在两侧同行保护。刘永成边走边将马上一些要领讲与太子听，太子也不时发问几句。万贞儿最怕太子不惯生人，紧张便容易出错，万一跌倒碰到便是大事。此时见太子心情放松，也就跟着轻松了几分。行了数圈，万贞儿将太子扶下马休息。太子见西域贡马实在英俊，心中跃跃欲试。万贞儿一时有些犹豫，毕竟西域马高大，但是太子自告奋勇，又不想挫他勇气。这时一旁的林则欣看出了万贞儿是因为担心太子的安全，便说道： 太子殿下若实在想骑，为了万全起见，可否殿下在前，许臣在后拥紧殿下，同策一马，待殿下熟悉马性，再行独自策骑。 万贞儿一听便知不可，太子不喜见生人，更不用说被人抱，即使太子与林则欣相识也称不上熟悉，太子自幼没有被男人抱过，即便是女子，自从五岁出宫也只有万贞儿一个人抱过他。想到这儿，万贞儿接过话对皇太子说： 林指挥使所言是，这西域马的性情殿下尚不熟悉，不过贞儿以前学骑马的时候是骑过的，不如贞儿带殿下同策一马，林指挥使在旁保护如何？ 原本听了林则欣之言有点不知所措的太子，一听到万贞儿这么说便连连点头。万贞儿走到其中一匹西域马侧，左足尖踏进马镫，用手抓着马鞍前端一跃，已然安坐马鞍之上。等万贞儿坐稳了，林则欣轻而易举地将太子举起，轻轻地放在了万贞儿身前。皇太子用手扶住鞍前铁环，身后的万贞儿以手环于太子胸前，让太子足尖踏好马镫，两个人足小刚好共用。林则欣登上另外一匹西域马，因为知道万贞儿骑术不凡，刘永成一派气定神闲迈上矮马。西域马天性喜奔跑，知道背上有人有驰骋之机，便将头抖了一抖，连打几下响鼻，前脚刨地。太子不知道何事，侧仰手看了看万贞儿，万贞儿连忙安慰道： 殿下不必担心，不过是马儿等得有些焦急罢了，若殿下坐稳了，我便策马走了。 见太子点头，万贞儿便用两个足跟轻轻地夹了马一下，这马便一步一步地走了起来。林则欣刘永成胯下的马也随同而行。 万贞儿身子在马上向右略侧，以左臂环于太子胸前，右臂持缰，边走边同太子讲：“殿下用前足踏凳，若马儿慢行，可将上身挺直放松；倘若马儿跑僵起来，便可将上身前倾，下身将马身夹紧，或跑或走，务必使身体随马儿上下而起伏，不按此节奏韵律，人马便无法合为一体。”皇太子按照万贞儿的指示，不时感受马儿的起伏。由于马上颠簸，万贞儿右鬓的一束乌发垂了下来，搭在了太子的脖子上。走了数圈，万贞儿和皇太子都微有汗出，万贞儿身上散发的那种熟悉的女子味道，使太子心中又生出那舒适安全的感觉。马在万贞儿的策动下小跑起来，这西域马跨步大，每步交错时腾空时间长，地上人看上去马跑得从容不迫，马上的人则有腾云驾雾之感。此时马跑到北面奉贤门前，万贞儿将马首调过来向南而来，对皇太子大声说道：“殿下抓紧铁环，马将飞驰。”同时万贞儿将太子紧紧地搂住，双股将马用力一夹，那西域马双耳立起向南疾驰而来。林则新见此状，也连忙加速跟上，刘永成的矮马顿时被甩在了后面。顷刻之间，万贞儿之马已冲到了文华殿的后墙不远处。林则新大叫道：“万姑娘快勒马！”但马似脱缰，依旧向前冲去。正当已勒住马的林则新感到大事不妙之际，只见冲到墙根的万贞儿将马缰向右侧拉，高大的西域马前蹄高高跃起，马背上的太子被万贞儿紧紧抱住。片刻之间，只见万贞儿轻放马缰，动作潇洒优雅，马在宫墙前不足半尺处横身将一对前蹄轻轻放下。林则新看得目瞪口呆，既像对万贞儿，又像喃喃自语道：“啊，奇术超群，奇术超群呐！”此时刘永成胯下的矮马才姗姗来到。首次学习完策骑的皇太子回到清宁宫，万贞儿扶他进了寝殿，关好宫门。皇太子忽然紧紧地抓住万贞儿的手臂，将头倚在万贞儿肩头之上。万贞儿轻轻抚摸着太子的肩头问道：“今日练侧骑累了吧？”太子摇了摇头，只是一动不动依偎着万贞儿，心中觉得要说什么，但是又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表述。晚间万贞儿照例在太子床榻边聊了几句，一边为太子抚摸后背令他入睡。这次皇太子却是不同以往，迟迟不能进入梦乡。万贞儿撑不过，便一边抚摸一边侧卧在太子身旁。太子便将贞儿的左手拉过来，将面孔枕在万贞儿的手面之上，这才渐渐入睡。见太子已睡，万贞儿这才悄悄地将手抽出，为他掖好被子，退了出来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